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五，农历6月14，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大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我是张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习近平在西藏考察时强调，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谱写雪域高原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习近平对深入推进农村厕所革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持数量服从质量，进度服从时效，真正把这件好事办好，实事办实。 全国人大常委会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推动地方人大加强对政府债务的审查监督。栗战书主持座谈会并讲话。 第四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在杭州举办，汪洋致信祝贺。 今年上半年，我国银行结售汇和跨境收支呈现顺差。 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在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来到西藏，祝贺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看望慰问西藏各族干部群众，给各族干部群众送去党中央的关怀。习近平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到西藏庆祝西藏和平解放，在党和国家历史上是第一次，充分表达了党中央对西藏工作的支持，对西藏各族干部群众的关怀。 习近平指出，西藏和平解放70年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西藏各族干部群众艰苦奋斗、顽强拼搏，社会制度实现历史性跨越，经济社会实现全面发展，人民生活极大改善，城乡面貌今非昔比。实践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也就没有新西藏。党中央关于西藏工作的方针政策是完全正确的。 习近平强调，要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强边境地区建设，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在推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上不断取得新成就，奋力谱写雪域高原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7月21号到23号，习近平在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吴英杰、自治区政府主席齐扎拉陪同下，先后来到林芝、拉萨等地，深入农村、城市公园、铁路枢纽、宗教场所、文化街区等，看望慰问各族干部群众。21号上午11时许，习近平乘坐飞机抵达林芝米林机场，西藏各族干部群众手举花束，载歌载舞，热烈欢迎习近平总书记的到来，并向总书记献上哈达、切马、青稞酒，表达对总书记的衷心祝福。 随后，习近平乘车来到尼洋河大桥，远眺水波荡漾、草木葱茏的雅尼湿地，听取雅鲁藏布江及尼洋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自然保护区建设等情况。习近平强调，要坚持保护优先，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加强重要江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统筹水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守护好这里的生灵草木、万水千山。当天下午，习近平来到林芝市城市规划馆，了解林芝城市建设历程及发展规划。习近平表示，生活在高原上的各族群众长期以来同大自然相互依存，形成了同高原环境和谐相处的生活方式。要突出地域特点，引导激发这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可持续发展理念，以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为硬约束，科学划定城市开发边界和生态保护红线，合理确定城市人口规模，科学配套规划建设基础设施，加强森林防火设施建设，提升城市现代化水平。 位于林芝市巴宜区林芝镇的嘎拉村，因春季盛开的山野桃花而闻名。习近平来到这里，听取嘎拉村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带领群众增收致富，提升基层治理水平等介绍。走进村便民服务中心、绿色银行兑换商店、卫生室等，详细了解有关情况。村民打瓦煎餐，热情迎接总书记到家中做客。习近平仔细查看卧室、厨房、储藏室、卫生间等，并同一家人围坐在客厅里聊家常。打瓦煎餐告诉总书记，这些年他们家靠着跑运输、桃花节分红、土地流转、种植养殖，去年全家收入超过30万元。习近平听了十分高兴，他指出，嘎拉村的美好生活是西藏和平解放70年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的一个缩影，这里是民族团结进步之花盛开的地方，乡亲们的好日子得益于党和国家的好政策，也是你们自己用勤劳的双手创造的。要落实好党中央支持西藏发展政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村民们聚拢在路旁，手捧洁白的哈达，欢呼着向总书记问好，脱帽向总书记致敬。习近平祝愿大家幸福安康，扎西得乐。 离开嘎拉村，习近平来到位于林芝新老城区交界处的工部公园，查看公园绿化和基础设施。习近平强调，城市的核心是人，城市工作做得好不好，老百姓满意不满意，生活方便不方便，是重要评判标准。要坚持以人为本，不断完善城市功能，提高群众生活品质。习近平向公园广场上跳舞的当地群众和游客送上祝福，祝愿各族群众生活好上加好，芝麻开花节节高。 今年6月25号，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拉林铁路开通运营。22号上午，习近平来到川藏铁路的重要枢纽站林芝火车站，了解川藏铁路总体规划及拉萨至林芝段建设运营情况，听取推进雅安至林芝段建设情况汇报，坐上专列实地查看拉林铁路沿线建设情况，深入研究有关问题。习近平高度重视川藏铁路建设，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研究部署全面推进川藏铁路建设，对推进工作多次作出重要指示。他指出，规划建设川藏铁路是促进西藏发展和民生改善的一项重大举措。雅林段的地形地质和气候条件更加复杂，修建难度之大是所罕见。要发挥科技创新关键性作用，迎难而上，敢为人先，坚持科学施工、安全施工、绿色施工，建设好这一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程中的标志性工程。要统筹谋划好西部边疆铁路网建设，充分论证科学规划，更好服务边疆地区高质量发展和广大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 当天下午，习近平来到位于拉萨西郊的哲蚌寺，措钦大殿广场法号齐鸣，哲蚌寺管委会负责人向总书记敬献哈达，僧人提香炉持宝伞，总书记沿台阶步入大殿。习近平听取西藏宗教工作情况和哲蚌寺加强创新寺庙管理情况介绍，并查看措钦大殿，充分肯定哲蚌寺这些年在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维护祖国统一等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习近平走出大殿，数十名僧人手捧哈达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尊重群众的宗教信仰，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促进宗教和顺、社会和谐、民族和睦，在推动社会发展进步中发挥积极作用。 位于拉萨市老城区的八廓街距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习近平步行查看八廓街风貌，走进特色商品店，询问旅游文创产业发展、藏文化传承保护等情况，各族群众纷纷向总书记问好，习近平挥手向大家致意。习近平接着来到布达拉宫广场，广场上鲜艳的国旗迎风招展，西藏和平解放纪念碑巍峨耸立，布达拉宫气势恢宏。 习近平询问布达拉宫保护管理等情况，亲切看望各族群众。广场上的游客和当地群众齐声高呼总书记好。习近平指出，西藏是各民族共同开发的，西藏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藏族和其他各民族交流贯穿西藏历史发展始终。当前，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已经开启，西藏发展也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只要跟中国共产党走，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同心协力，加强民族团结，我们就一定能够如期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习近平祝福各族群众扎西德勒。 当晚，习近平在西藏人民会堂同各族干部群众共同观看民族文艺演出。悠扬的民歌，奔放的舞蹈，展现了西藏独具特色的文化魅力，表达了西藏各族群众坚定不移跟党走，共同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生活的坚定信心。 7月23号上午，习近平听取了西藏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对西藏各项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希望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团结带领广大干部群众同心协力，砥砺前行，努力建设好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 习近平强调，要准确把握西藏工作的阶段性特征，扎实做好群众工作，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确保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人民幸福。要坚持把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反分裂斗争教育、新旧西藏对比教育和马克思主义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教育结合起来，多谋长久之策，多行固本之举。要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断增强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打牢民族团结的思想基础。 习近平指出，推动西藏高质量发展，要坚持所有发展都要赋予民族团结进步的意义，都要赋予改善民生、凝聚人心的意义，都要有利于提升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扬长避短，因地制宜，深化改革开放，加快铁路、公路及其他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特色产业，加快建设国家清洁能源基地，统筹发展和安全，走出一条符合西藏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习近平强调，这些年来，西藏各族群众生活和精神面貌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我所到之处感受到了大家对过上好日子的幸福之情，对党和国家的感恩之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更加聚焦群众普遍关注的民生问题，办好就业、教育、社保、医疗、养老、托幼、住房等民生实事，一件一件抓落实，让各族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要加强边境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各族群众扎根边陲，守护国土，建设家乡。 习近平指出，保护好西藏生态环境，利在千秋，责备天下。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保持战略定力，提高生态环境治理水平，推动青藏高原生物多样性保护，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切实保护好地球第三级生态。 习近平强调，学史力行是党史学习教育的落脚点，要把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的成果转化为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实际行动，要在锤炼党性上力行，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发扬党的光荣传统，更续红色血脉，用伟大建党精神滋养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胸怀国之大者，始终用党性原则修身律己， 切实以坚强党性，取信于民，引领群众。要在为民服务上力行，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当好人民群众的知心人、贴心人、领路人，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努力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加明显的实质性进展。要在推动发展上力行，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把学习党史同推动工作结合起来，坚持求真务实、担当作为，创造性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着力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努力做出无愧于党和人民、无愧于历史和时代的新业绩。 习近平指出，党中央对西藏干部职工十分关心，从西藏异常艰苦的工作生活出发，制定了特殊的工资和有关福利政策，要切实抓好落实，重视干部职工健康保障工作，解决好干部职工的后顾之忧。 汇报会前，习近平分别会见了西藏自治区及有关部门、各地市负责同志和老同志代表、各族各界代表、援藏干部代表、政法干警代表、宗教界爱国人士代表。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奋斗在雪域高原的广大同志们致以诚挚的问候。 7月23号，习近平在拉萨亲切接见了驻西藏部队官兵代表。习近平向驻西藏部队全体指战员致以诚挚的问候，对驻西藏部队做出的突出贡献给予充分肯定。他强调，要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大力弘扬老西藏精神，全面加强练兵备战工作，为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繁荣发展积极贡献力量。 当前正值全国防汛抗洪关键时期，考察途中，习近平得知河南遭遇极端强降雨后，立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始终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迅速组织力量防汛救灾，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严防次生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习近平要求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积极协助地方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水利部、交通运输部加强统筹协调，强化气象监测预报和地质灾害评估，抓细抓实各项防汛救灾工作。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切实做好各项工作，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做好受灾群众帮扶救助和卫生防疫工作，注重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西藏也要落实好这些要求，做好自然灾害防范和处置工作。 丁薛祥、刘鹤、杨小渡、张幼霞、陈曦、何立峰以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帕巴拉格列朗杰参加有关活动。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深入推进农村厕所革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近年来农村厕所革命深入推进，卫生厕所不断推广普及，农村人居环境得到明显改善。十四五时期要继续把农村厕所革命作为乡村振兴的一项重要工作，发挥农民主体作用，注重因地制宜、科学引导，坚持数量服从质量、进度服从时效，求好不求快，坚决反对劳民伤财、搞形式摆样子，扎扎实实向前推进。各级党委和政府及有关部门要各负其责，齐抓共管，一年接着一年干，真正把这件好事办好，实事办实。全国农村厕所革命现场会今天在湖南衡阳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把农村厕所革命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工作切实抓好，要坚持求好不求快，扎实稳步推进，坚持质量第一，确保改一个成一个，要坚持改厕与保障供水和污水处理同步推进，确保达到卫生标准，要因地制宜探索适宜方式和技术，试验成熟后再推广，要充分发挥农民主体作用， 要全面加强组织领导，转变工作作风，抓好问题摸排整改，确保农民群众从中受益。湖南、河北、辽宁、海南、云南、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做交流发言，有关省区和部门、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农村部门、乡村振兴部门和农村厕所革命工作牵头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地方人大对政府债务审查监督的意见，全国人大常委会高度重视，采取一系列举措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主持召开学习贯彻文件精神座谈会，要求认真抓好组织实施，切实推动地方人大加强对政府债务的审查监督。栗战书指出，党中央高度重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防控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党中央作出决策部署，要求各级地方党委和政府树立正确政绩观，严格控制地方政府债务增量，终身问责，倒查责任。文件总结实践经验，针对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和监督中的突出问题薄弱环节，对地方人大加强对政府债务审查监督做出了全面系统的规定，为这项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导。栗战书强调，加强地方人大对政府债务的审查监督是党中央明确交给地方人大的重要任务，也是人大的法定职责。全国人大要积极推动地方人大全面落实中央规定，一要提升政治站位，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防控政府债务风险；二要切实履行好职责，在党的领导下依法做好政府债务审查监督工作；三要依法加强债务管理。 本台消息，第四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今天在浙江省杭州市举办。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向论坛组委会发贺信，代表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论坛举办表示祝贺。汪洋指出，青年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也是两岸关系的未来和希望。祖国大陆十分关心包括台湾青年在内的全体青年的成长进步，热情支持两岸青年多接触、勤来往、深交流，共同感悟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独特魅力，共同领略近代以来伟大祖国的沧桑巨变，共同憧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不断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汪洋强调，祖国大陆已经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十四五规划顺利开局，高质量发展态势良好，必将为两岸青年成长、成才、成功提供更加宽广的舞台。我们欢迎更多台湾青年来大陆追梦、筑梦、圆梦，愿意持续关注台湾青年的所思、所忧、所盼，为大家在大陆学习、就业、创业提供良好条件。汪洋指出，当前台海形势复杂严峻，但时与势始终在主张国家统一的力量这一边，解决台湾问题的主导权、主动权始终掌握在祖国大陆这一边。希望广大台湾青年看清历史大势，担当民族大义，扛起时代重任，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本届论坛以携手共促、融合发展为主题，两岸青年代表等约350人参加。 中国经济半年报。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今年上半年外汇收支数据显示，银行结售汇和跨境收支呈现顺差，体现国内经济稳中向好，复工复产有序推进。总台央广记者孙莹报道。 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王春英介绍，今年上半年银行结售汇和跨境收支呈现顺差。 上半年银行结售汇的顺差呢是1356亿美元，银行代客涉外收支的顺差呢是1890亿美元，主要的来源呢是货物贸易顺差线下的收款和结汇呢都保持比较高的水平，体现了国内经济稳中向好，复工复产有序推进。 外汇收支数据还显示，上半年受汇率总体稳定， 企业跨境融资稳中有增，结汇率稳中略增，企业外汇存款有所增加，外汇衍生品交易规模增长，企业风险中性意识增强。 2021年的上半年，企业利用远期期权等外汇衍生品管理汇率风险的规模同比增长了 94%， 高于同期银行结汇率增速69%，还是很可观的。那么推动企业套保比率升至了 22.8%， 所以呢，我们觉得企业汇率避险意识呢是增强了，那么适应汇率波动的能力提高，风险中性的经营理念呢有所提升。 截至今年六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是32140亿美元，和去年末基本相当。针对未来如果美联储启动缩减购债计划或者开始加息，将对中国跨境资本流动造成怎样的影响？王春英回应： 我们觉得呢，中国应对外部变化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所以，如果未来美联储它的政策调整对中国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呢，应该说还是总体可控的。同时呢，我们也看到美国的财政赤字和金融市场的估值呢，也都是处于历史高位的。对这一点，市场会认为呢，它会对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的调整的速度节奏会形成一定的制约的。所以我们觉得未来美联储的这个货币政策的调整啊，有可能是渐进的。我们还会非常关注由美联储货币政策调整给我们可能带来的风险，那我们做好应对准备。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天津市人民政府今天举行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天津总站同日揭牌。中宣部副部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长兼总编辑单海雄在致辞时表示，此次双方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标志着总台与天津开启了全面深化合作的崭新篇章。作为党的意识形态重镇和国家广播电视台，总台将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为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积极贡献力量，助力天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共同谱写总台与天津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 本台消息，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昨天0至24时，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8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36例，江苏本土病例12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3例，均为境外输入上海病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35例，其中境外输入25例，本土10例，现有确诊病例663例。截至昨天，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15亿0760.5万剂次。 最后播送简讯，北京时间今晚7点，东京奥运会开幕式将在东京新国立竞技场举行，各国代表团将首次以日语50音图的顺序入场，中国代表团将在第108位出场。 截至目前，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增至1亿9177万3590例，死亡412万7963例。美国累计确诊病例增至3426万6808例，死亡61万080例。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童林、张浩森、王远，主播张磊、子文。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广网或央视新闻客户端。